饮不伤悲，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 希望。

心。 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刻骨，换我豪情天纵。我